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风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的故事。官场斗，马瘦出世，宋金刚押宝谢学士，康熙私访月明楼，硕二爷张广泰回家九头干，哎，这是都是传统相声中的长篇的单口相声，哎，号称八大棍儿。那么从昨天开始啊，我们给您讲的是其中的一段，就是康熙私访月明楼。那这八个相声为什么叫八大棍儿啊？这个康熙私访月明楼又从何而来呢？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我们继续在北京故事这个单元和您说说康熙私访月明楼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这个相声呢，长篇单口相声为什么叫八大棍儿呢？哎，这说法不一了。有一种说法说这是源于评书的，哎，这个从评书里边啊，说这么八个段落，因为说相声的嘛，哎，说的有时候就比说书的呀，要单说这一段就比说书的热闹。那说书的一瞧，这不成啊，首先一个你这么热闹，后边我们也接不了啊，二一个你这有的好多就胡说了，为什么呢？为加包袱，后边圆不上。说书讲究抒情戏理，说相声就是逗乐就得。所以呢，行业工会召开啊，这个说相声的只许说这八段，前头没头，后边没尾，但是呢它有包袱啊，可乐有迷魂掌能让人听，所以这就叫八大棍。那么这种连续性的笑话呢，过去呢，常常是板凳头。怎么叫板凳头呢？就是下午演完了以后，晚上演，中间饭口这地方，哎，这观众少啊，就一个人上去就说这个，反正一个人盯一钟头俩钟头，哎，能把观众都等回来，这么个意思。那么他也有包袱，也有扣子。康熙私访月明楼呢，和马瘦出世、宋金刚押宝、张广泰回家，这都是有关系的连续书目，都是评永庆生平，哎，这个评书里边出来的。得了，介绍完了八大棍，我还是继续给您说康熙私访月明楼的第二集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。 请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。上回说啊，咱们说康熙做了一个梦，哎，施世伦解梦要借机铲除前门外的司马迁。康熙化妆私访，刚到了前门外，就看见有侠馆墓挡路，哎，说现在话就是等于是有路障，所以呢就叫来了一个看街的。那我问问你，有管你的没有啊？看街的一听，一拍胸脯，要没管我的我就反了。皇上一听，哟呵，没管的就反，行，那谁管你呀？看街的拿手往那边一指，您看没有，天上那人他就管我。皇上一瞧，哦，那是什么官啊？那是伪部的军校。哎，过去这个清朝嘛，府参游都守，千八外伪额，额就是兵啊，就是这个伪部军校就比他大一级。皇上一听，呀呵，那是一个当兵的头，哦，那他属谁管呢？ 当兵的一听，他属额外官，那额外属谁管？额外属八总管呢？哦，八总属谁管？八总属千总管呢？哦，千总属谁管？千总属守备管。哎，副参游都守，这守备千把外卫额。那守备归谁管？看街的一听，你干嘛呢？你这儿啊？哦，我不让你过去，跟我这泡蘑菇是不是啊？守备属都司管。哦，都司归谁管呀？都司归游击管啊，游击将军呢？哦，那游击将军归谁管？归参将管。参将归谁管？归副将管。副将归谁管？归三堂管啊，左堂属右堂管，右堂属正堂管，正堂属兵部尚书管。你还问什么吧？我再问问你这个兵部尚书。皇上一听到兵部尚书，这知道我总算到我认识的人了啊！兵部尚书属谁管呢？兵部尚书属当今万岁康熙老佛爷他老人家管。怎么了？康熙皇上一听，好，那么兵部尚书属康熙皇上管。对了，那你看看我归谁管？看街的一听，你归我管。看街的敢管皇上？您这玩意儿，得亏他不知道。他要知道，他得死去。皇上把脸一沉，你敢管我？呸！我告诉你，不是我敢管你，这地方都归我管。从这霞关墓到城门口这一段地方，这是禁地，懂吗？每天早晨我扫得干干净净的，谁也不能在这走。我要叫你过去了，听着的老爷知道了，那叫失察，我呀得挨20鞭子，明白吗？哦，皇上一听，人家管这个地方说的有理呀，但我又不能跟他说我是皇上，这怎么办？那我问问你，是你管的这个地方紧呢，还是城门里边紧呢？看街的一听，那当然里边紧了。那是紫禁城，皇上住的地方，那能不紧吗？哎，对了，你想啊，我能打里边出来，他们都没拦我，那你这不是多管吗？看街的要是一明白人呢，也就明白了。哎，来的这人能打里边出来，那外边也甭管了。谁知道这看街的是个死心眼儿，脾气还特别犟，他认为皇上是拿大帽子吓唬他呢。就跟有时候我们这跟门口的安保人员有时候容易起冲突啊，也是这个。但不是说谁欺负谁，你说你说半天他不明白，他认识的最大的官就是他们队长，你这怎么办？呵，这看街的生气了，你说什么啊？你说什么？里边让你出来我不管，这地方属我管，我就不能让你过去。好说不行，你要来这个是怎么着？他把鞭子往起一亮，回去。呵，皇上一听，好，这么大一皇上，你看街的跟我亮鞭子盖回去，我要再跟你说句什么话，你这啊，你要抽我是怎么着？你呵，我这皇上当的可以啊。皇上一想，得了，我呀到这儿啊，我得先对付过去。哎，是龙得盘着，是虎得卧着。为什么？你要连他对付不了，你怎么上前三门外去收那四霸天去？这得按照江湖上的规矩，你不能一出来我是皇上，那不成，那叫什么私访啊？这点事儿我都对付不了，说现在话啊，这社会能力活动能力也太差了。干脆我呀，我跟他说点好的，对付过去，等我回来再说。这位啊，我说的可不是这意思，可不是说压你一头。你呢是给皇上当差，我呢也是给皇上办事，因为我有要紧的事儿啊，哎，所以打这儿出来。可我要是再回城去，我再打别处走，公事可就耽误了。要误了事，也甭说你们老爷呀也担不起。你呢就把这霞关墓挪一挪，让我过去行个方便，等办完事了，我不打你这走了，我不给您添麻烦了，还不行吗？这看街的还真是个顺毛驴儿，哎， 你枪叉葫芦怎么都不成，你顺毛葫芦怎么都成。一听这话，再一看这老头儿，呵，穿的戴的啊，是个说现在话上流社会的人物，尊重我了，他高兴了。哎，您要这么说话还差不多，那我把木头搬开，搬开个缝，你就能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告诉你，这咱哥俩的交情啊。皇上一听，我跟他改哥俩了，呵，反正就别说别的了，看街的把小管木挪开一点，皇上催驴可就过去了。再往南走，哎，出天安门，再往南出大清门。这大清门现在都拆了啊，大清门、大明门，后来中华门都是这门，反正后来就给拆了。这就出前门，就是正阳门。来到前门外桥头上，皇上又走不了了。怎么呢？那车呀，查住了，过不去了。就在前门外这桥头上，就是护城河呀。那个走道过去也不分上下道，也跟现在不一样，说中间一道黄线，不下黄线过去都没有。那走道大骡子、大马、大车，尤其前门外那地方又热闹，这车稍微多一点就查住了。而且一查车呀，那就是半天。您想那大车啊，大马拉、大骡子拉，还骆驼啊，那东西查住了，那跟汽车查住不一样。哎，谁先走谁后走，哎，一亮灯一打轮，这不成啊。这呵，皇上着急，你这个世事轮奏事不明。嗯，就说前三门外，前三门外地儿大了，我上哪儿找这四八天去呀？再这一说，这四八天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。皇上，我跟这儿堵着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嗯，堵到中午，好，打里边出来一堆当官的，还是便服接驾。一看这皇上多大能耐呀？啊，平定三藩，幼年间啊，聚会众童子练武，生擒鳌拜，我多大能耐哦？半天就跟这儿堵了半天啊！您这怎么回事？哎，皇上心里啊正为难呢。就在皇上这驴前边有俩人说闲话，哎，把这四八天愣给告下来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赶寸了。这俩人呢是卖菜的，哎，做小买卖，卖完菜回家，那盛菜的骡子呢落在一块儿，就跟那个大骡，哎，编的那个落在一块儿，扁的挑着，俩人呢反正这查着动活不了，俩人就聊起来了。嘿，今儿早上咱卖菜的时候有一小伙子竟掉头啊看那小媳妇了，掉了一手银包，让你小子偷偷给捡起来了，里边包的什么呀？嗯，你还提呢啊，要不是我捡那手金包，我也不能卖完菜呀，还等着你，等你卖完咱一块走。哎，你看我说今儿你非等我一块走，那当然了。嗯，手金包里包着十吊，咱们呀见面分一半，哥俩一人五吊。这一听，别，你捡的我不要。哎呦，那不成，咱哥俩好，这是外财，哎，我也不能都眯喽，好不好？那这么办得了。五吊钱呀，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把我分那五吊咱哥俩给他花喽，怎么样？嗯，那怎么个花法啊？咱先找一个饭馆喝酒吃饭，哎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咱们呀听上一天的戏，听完了戏呢，要能剩下点钱呀，咱再买点点心给家里孩子大人拿回去，怎么样？哎，好，就这么办了，这就是飞了凤挣的。哎，咱就玩了他，吃了他，喝了他，啊，那咱上哪儿？咱们呀这样，咱别上平时那小饭铺二荤铺，既然这点钱咱就打算给他玩了，给他花了，咱就上好点的馆子点个好菜啊，咱哥俩也打打牙祭，好不好？月明楼怎么样？这卖菜的满想着月明楼这仨字一说出来，那卖菜的得高兴，好，咱就月明楼，哎，咱是大饭庄子，咱这没怎么吃过。可没想到那个卖菜的一听啊，把这脑袋摇晃的跟拨浪鼓似的，不去，你要去你去，我不去。这位一听，你怎么了？干嘛不去呀？哥哥，今儿姐儿啊 今儿就是二三呢。那对呀，您怎么这您长耳朵是出气儿的呀，是喝西北风用的呀？那前门外都嚷嚷动了，二三二四二十五这三天四霸天宴请月明楼，大会宾朋，把月明楼给包了。哦，你上月明楼干嘛去你？康熙皇上在旁边一听，哦，这回行了，四霸天跟月明楼请客啊，嘿嘿，好找了。接着听听贼话，好，皇上那么大皇上，听俩卖菜的聊天，嗯，这卖菜的接着说，你去吧。好，上回也是四霸天请客，也不知为什么就打起来了，啊，刀子脑子满天飞，哎呦，一把刀子打楼上日就飞下来，整赶上一小伙子打楼底下走，扑着一下，这刀就落在小伙子脑袋上了，当时这小伙子就死了。那家里剩孤儿寡母了，对不对？他妈妈来，老太太就在楼底下哭死了好几回呀、啊。你说这不是飞来横祸吗？这事儿你躲得远点儿。哦，哎，那后来这人就白死了，那可不白死吗？不白死怎么着？嗯，你还别说，人家南霸天宋爷够面，给了一百两银子就得了。哦，人死了就值一百两银子，那还怎么着？还打算怎么着啊？那地面官就不管吗？地面官好，那地面官人家向着四霸天说，人家说了，你这楼上打架，你打楼下走，怎么回事啊？嗯，你儿子打楼下走，那就是为了捡楼上扔下来的东西，那楼上扔下来刀子了，那扎你脑袋上了，活该。这就是南霸天人家哎，够朋友讲义气，扶持地面，人家才给你一百两，不给你也没关系。你这怎么办？老太太哭哭啼啼，拿一百两银子给儿子收尸就完了。你去吧啊！你不是月明楼吗？这位说，我也不去了，我干嘛？我等脑子去，我等刀子呀！啊，还是咱哥俩那么些饭馆的，找别地儿都找别地儿。皇上一听，嘿，这不错，嗯，不但四霸天我得管，这地面官我也得管呢。嘿，这康熙私访，要不说皇上私访有好处呢？老百姓随便说两句话，就把这官告下来了。皇上想到此处，再一瞧，那俩人没影了。为什么？人家俩人就是空行人啊，挑个小扁担，东西也不沉，顺着人缝，哎，挤着就走了。皇上这儿呢，骑着驴，跟那大车还那查着呢。哎呦，皇上后悔，我问一句，月明楼在哪儿？我也没问。他好歹有个地名了，月明楼在哪儿？皇上啊不认识。皇上旁边啊有个认识的，谁认识呢？土地爷认识。土地爷怎么出来了？是皇上微服私访，土地爷能不跟着吗？啊，那出事儿那好，城隍老爷得打土地爷板子呀。那位说，你说这不都封建迷信吗？他这是单口相声，您就别当真，哎，就当一乐。土地爷小矮老头就在皇上那驴旁边站着呢，可别人看不见。皇上一想，月明楼我倒是认识，可是皇上你不能去呀。四霸天要是打起来的话，我一个人我是保护你呀，我还是叫人家呀。嗯，但是皇上要去，他打听，哎，土地爷一想，这样，前门里边啊有个关帝庙，我找关老爷去，叫他保驾。对，这么办，土地爷呀就冲那驴就说了，啊，说那驴能看见他啊，驴能看见土地爷。哎，老黑，那驴一听不高兴，怎么老黑呀？我还白鼻窝呢，嗯，我有白的地方。呵，哎，老黑，你呀。跟着等我一会儿啊，我找人去，你尽量慢走啊。说完话，土地爷就够奔了关帝庙了。到关帝庙就往庙里走，正赶上周仓打里边出来，感情关公没在家，那这出去逛鸟事儿去了。就关公逛鸟事儿啊，这咱哪知道关公干嘛去了，反正就这么一说。 上周仓没人管，哎，跟屋里吃完饭，哎，也出来溜达溜达。神仙也分官大官小啊，土地爷的官那是最小了，土地爷上面好些呢，什么判官啊、城隍啊、啊各种神灵啊。那周仓，那说现在话，那是中央级的干部，啊，官老爷那是挟天大帝。官老爷身边的周仓，那土地爷见着他，那可得客客气气呀、啊。哎呵，周二爷，官老爷在家呢吗？您说周仓这谱啊，这大到这种程度，这官大一级压死人，大多少级呢？一看土地爷，都不值当跟他说话，摆摆手那意思，没在，走。哎呦，土地爷一想，官老爷没在，这怎么办？我找谁去？啊，我找城隍去。啊，我找城隍，对，我找城隍去吧，赶紧奔城隍庙。到城隍庙，城隍也没在家。一打听好，赶紧昨晚上、上王母娘娘那跳舞去了，一直没回来。这怎么办？哎，判官，要不然判官您去。判官说我去不了啊，这我这么胖，血压又高，那是让小鬼去吧。反正上知下派，小鬼不能不去呀、啊。哎，小鬼屁颠屁颠就过来了。到前门桥头上一瞧，土地爷，啊，那个，您让我干什么？来，赶紧保驾，月明楼保驾。正这会儿呢，一瞧那大车查的也差不多了，哎，慢慢的也疏散开了。小鬼说：“行，我跟您走，您说怎么办？你赶紧的，咱带着这小驴，咱奔月明楼啊。”土地爷在前边拽着驴的脚环，小鬼在后边推着驴的屁股。喂、哎，这小驴一瞧，嘿，这挺舒服啊。这全自动驴，我不用走了，哎，颠，一路往前走。皇上一瞧，这驴自个儿会走，得了，反正往外溜达吧。进了肉市口没多远，就是月明楼。土地爷一揪这驴的脚环，吁，到了那意思。小伙在后边一拽驴尾巴，别走。这驴心说：“你别拽我尾巴呀！”啊，这知道了。四个驴蹄子牢扎地下。皇上一瞧，哎。好好的走，好好的怎么不走了？我这小驴儿，哦，犯性了，走啊！皇上拿鞭子啪，在驴后胯上打了一下。这驴心说：“我，这皇上你太不讲理了，那是我不走吗？你看看，前面揪着腮帮子，后边拽着尾巴，我走得了吗？我。”驴一想，我也不能跟皇上说，为什么？皇上第一看不见，第二我跟皇上说，我一、皇上还得打我，皇上听不懂啊。得了，等你自个儿看吧。哎，皇上一瞧，打驴一鞭子，驴还不走，皇上可生气了，你个畜生，轻轻打你一下，你还不干？我皇上一抬手，那意思我狠狠地抽你一鞭子。可就在这一抬手。皇上眼睛啊，可就不自觉地顺着这个鞭子呀，往上一扬，这么一抬头，哎，就看见楼前边那外边都有匾额呀，挂着匾呢，上面写着是月明楼马家老铺。皇上一瞧，哎呦，小驴儿，哦，感情你认得月明楼啊？土爹一听，哦，这差事我白当了啊。他认得月明楼，我要不领他来，他把你驮到大沙子口去了。就到了月明楼了，康熙单枪匹马一个人怎么剿灭司马迁？咱们呀，明天接着说。 音阶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，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儿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导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下边呢，北京小曲儿，德亮为您献上一段单弦牌子曲儿，就是北京俗语。今天是第二部分，这个曲牌是数唱，三弦伴奏李建书，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徐徐导来话北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。